城上说，儿啊，哪想到我也想回在牢房。是才见彭霸天，他对我讲，他叫我劝你写信受招降，你若是写了怎能对得起受苦的人和共产党，你若不写我不天命赴刑场就要离开了娘。 胸膛